灯放，石桥旁烛火照眸光，江水淌向何方，面絮纹理长，此去今夜转瞬之间，芙蓉飘香，君可知否借人一身难穿红妆。踏落荒望自桑，鹧鸪千山藏，歌一方君莫忘，生皆挂心上，天寒难风吹雪落，荒漠边疆，应是且抱走马儿来量，人归乡，悠然心凉，不由流浪，朝生暮往，无畏苍苍，寻不见归期有望，千秋万岁，头发黄落难为扛，只叹君脱身 来自双生，而听到的这首歌非常不一样的曲调，是来自徐梦圆的一个制作。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会想到很多古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那种意象哈，那种非常静谧的感觉。这首《月初》展现的是一段天人永隔的这种非常悲凉的爱情。在今天呢，来听一些歌曲放松一下我们心情，听歌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两个人的合作，是来自银铃和阿杰。这一段描写的是古时候的一种戏曲表现形式，所以来听听这一段，好像是描述这种有些像傀儡的感觉哈。牵丝戏，银铃，阿杰。 只有你知道。

秋水却出回眸一遍你， 这一首来自回音哥的芊芊。听到这首歌是他在2012年去创作的一首歌曲了，当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，很多人是期待他能有更多新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耳边。下面这首歌来自董贞，相信很多人对董贞的印象都会，我想一下，在当时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他当时穿了一身白裙，还戴了一个白色的斗笠，在那个舞台上，其实当时呢，他也是在网络界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位网络歌手了，但是在主流媒体眼中呢，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样一个人。其实他的古风歌曲创作也是非常多，早在很久之前就创作了这一首诛仙的一个主题曲，叫做《相思引》。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。 相思。

北京时间21:00。